我冇得鬼故事。一夜色渐晚，路上嘅行人都渐渐咁变得稀少啦。年轻嘅流浪歌手失落咁攞得自己孭住吉他，望咗望面前空空如也嘅前盒，唉，呢一日又白做啦。正当佢要执嘢起身翻屋企嘅时候，佢发现唔远处行嚟一个人，佢抱住最后一丝嘅心态，拨动咗琴弦，干净清晰嘅歌声从喉咙嗰度流淌咗出嚟。嗰个人越行越近，最后就喺佢面前嗰度停咗落嚟。一个喺个满面都系胡须嘅中年男人，佢戴住一顶鸭舌帽，遮住咗佢大半张面。呢阵时嘅中年人点咗支烟，喺离佢几米远嘅地方嗰度踎低咗落嚟，然后就一言不发啦。佢嘅歌声唱到一半，一声响声，只见一个硬币落入咗钱盒里边。原来系一个中年男人俾佢嘅，咁样就让流浪歌手精神一振。对于佢嚟讲，呢个系莫大嘅鼓舞。佢越唱越得心应手。三首歌唱完之后，那个中年男人居然就俾咗佢张百元大钞。佢兴奋咁就鞠咗个躬，但系佢见到个中年男人都唔打算同佢讲嘢，无奈之下，佢只好继续咁唱落去啦。佢一直咁唱，一直咁唱，唱到自己把声都沙晒啦。而那个中年男人中途都俾过几次钱佢，唱下唱下，佢终于停低啦。大哥，多谢晒你啊，但系我实在唱唔落去啦。嗰个流浪歌手满面歉意咁走向中年男人，然后同佢讲。嗰个中年男人慢慢咁就企起咗身。呢阵时，流浪歌手先至第一次见到佢只眼，一双系带住浑浊又睇唔出丝毫嘅感情嘅眼。你每日都咁唱噶？中年男人把声就好似啲石划过玻璃咁，整到佢忍唔住都起咗一身鸡皮啦。系啊，每日啊。中年男人听到咁就点一点头。咁你嘅声带同埋颈部肌肉应该好发达啦。流浪歌手望住佢，都唔明白佢呢句嘢系咩意思，只能够笑笑口咁点一点头。你唱咗咁耐，应该都好攰啦，饮啲水啦。中年男人递个支水。流浪歌手充满感激咁就接过咗啦，但系啱啱饮咗一啖，一股火辣辣嘅灼烧感就喺佢喉咙嗰度窜咗出嚟，就好似食低咗世界上最大嘅辣椒一样。你哋边系水啊？简直系一支辣椒油啊！流浪歌手痛苦咁揞住自己条颈，一句嘢都讲唔出啦。呢阵时，中年男人慢慢咁就喺个袋里边攞出一沓百元大钞。然后就对住流浪歌手讲：呢个年头冥币真唔系咁好使啊，乜嘢都买唔到。我最近想食麻辣鸭颈，但系就系冇人卖俾我。好在你把声唔错，再加上我用辣椒油浸一浸，味道肯定好好噶啦，一啲都唔比麻辣鸭颈差噶。中年男人讲完之后就扑咗上嚟，一啖就咬住流浪歌手条颈。麻辣而且隔住一啲腥气嘅血液，瞬间咁就充满咗佢整个口腔，久违嘅刺激感让佢嘅双眼闪烁住无限嘅精光。